是一辆棕色的老式蒸汽电车，它是胖总管铁路上的七号小火车。托比喜欢拉着自己的客车车厢亨利埃塔在铁路上飞快地奔跑，他会摇响清脆的车铃，喷出快活的蒸汽。这一天快要到纳普福特连轨车站的时候，托比越跑越慢，心里面好像很不安稳。车厢亨利埃塔问：嗨，托比，你怎么突然跑得这么慢？托比说：我跑得太快，害怕错过风景。亨利埃塔又说：你是在害怕纳普福特连轨车站吗？托比被发现了，很不好意思。 你是怎么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托比讨厌纳普福特连轨车站。托比的脸更红了。 那里实在是太大，太忙，太乱了。我总是找不到我的停车信号灯，我只是个老式的蒸汽电车。 亨利埃塔大声说：可你就是这里的七号小火车，你什么都不用害怕。听了亨利埃塔的话，托比鼓起了勇气朝前开。纳普福特连轨车站越来越近了，前面是一个个巨大的信号灯架子，地面上的铁轨很多，很乱，很复杂。托比紧张的就连车轮子都在发抖。亨利埃塔轻声对他说：别怕，托比。托比抬头看着巨大的信号灯架子，数不清的信号灯不停地变换着颜色，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托比又着急又害怕，眼睛都看花了。 可是哪个才是我的信号灯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突然，左边有个信号灯变成了绿色，托比赶紧往前开，可是高灯突然从他的后面冲了上来。高登说： 嘿，当心，你这个又老又丑又笨的蒸汽电车，看好你自己的信号灯，别抢我的。 高登很生气地开走了，他可把托比吓坏了。 对不起。 亨利埃塔鼓励托比说：别怕，托比，再试一次嘛。这时候右边的一个信号灯也变绿了，这次托比小心地往前开。 这次应该是我的信号灯了吧。 可是火车头亨利突然冲了上来。 嘿，注意，托比，找你的信号灯，这个是我的。 托比只好赶紧地刹车。 对不起，对不起。 托比被信号灯弄得晕头转向的，在来来往往的小火车的催促声和汽笛声中，他慌乱地终于开进了纳普福特火车站。这时候，火车站的工人们正在站台上等着托比呢，他们要让托比把他们送到采石场去上班。可是托比竟然没有停车，而是直接从站台上开了过去。亨利埃塔吃惊极了。哎，托比，你刚才为什么不停下呢？可托比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时候托马斯正停在站台旁边，他见到托比就对他说： 嘿，早上好，托比，今天天气可真不错呀。 可是托比也没有回答，他慌里慌张地跑开了，连看都没有看托马斯一眼。小火车托马斯心想： 真奇怪，托比这是怎么了？ 他掉过头去 想要找托比问一问到底怎么了。托马斯开到了一座很老很老的机房旁边，他找到了托比，托比就躲在机房的后面。托比难过地说， 我找不到自己的信号灯，很快他们就会不要我在工作了。 托马斯说，嘿，我教你个新方法，你就盯着你正前面上面的信号灯就可以了，就在你的头顶上的位置。 我学不会的，我又老又笨。 不，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方法，这样的小火车都是真正有用的小火车，加油托比。 托比听了托马斯的话，他鼓起勇气又回到了站台上，他接上了那些煤矿工人。 我会把工人准时送到的，我再也不要怕纳普福特火车站了。 可是这会儿火车站小火车更多更忙碌了，托比害怕地说， 哦，连铁轨都在颤抖。 亨利埃塔提醒他说， 嘿托比，记住托马斯的话，你就盯着你正上方的信号灯看就可以了，不要管别的。 哦，盯着我正上方的信号灯，正上方的信号灯。 托比努力地集中注意力，抬起头看着信号灯的架子，现在是红灯。 托比紧张地等待着自己的信号灯变绿， 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的信号灯还是红色的。 这时候车厢里的工人们已经等急了，他们探出头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嘿，快点开呀托比，再不开的话我们就要迟到了，你怎么还不出发？ 就在这个时候，詹姆士也开过来了。呜，他开到了托比的后面大声说， 哎，托比，快开快开呀，我可不想迟到，我得出发了。 托比看了看自己的信号灯，它还是红色的，他只好对身后的詹姆士说， 哦，对不起詹姆士，现在红灯我不能开。 詹姆士气极了， 嘿，真是个又老又笨的蒸汽电车，我要是迟到了都得怪你。 这时候亨利埃塔不服气地说， 你没有听到吗？托比说是红灯就是红灯。 詹姆士吹响汽笛，使劲地朝前推托比和亨利埃塔。 嘿，我说，多多岛上的每个小火车都知道，托比找不到自己的信号灯，这么长时间都不变，信号灯肯定已经是变绿了。我说，别挡我的路。 可托比就停在那儿，一步都不肯向前开，他拼命地守在红灯的前面。 这时候傲慢的火车头高登从旁边经过， 我说，留神儿，又老又笨的蒸汽电车，你还是好好的找你的信号灯吧。 托比大声回答说， 我已经找到我的信号灯了，我知道它现在是红灯不能开。 就在这个时候，胖总管走了过来，他接到了消息，说这里出了问题。胖总管看了看托比， 哎呀，糟糕，真糟糕，托比，你在这儿停了半天了，你的信号灯肯定已经变绿了。 托比大声地说， 不，没有变绿，先生，它现在是红灯，还是红灯。 胖总管说， 哎呀，找不到信号灯的小火车是不能继续工作的，托比，我说你。 当胖总管看到托比的信号灯的时候， 他吃惊地发现那真的是红灯。 哦，我想一定是信号灯出问题了。 托比开心极了，因为这次他真的找对了他自己的信号灯。胖总管笑了， 干得好，托比，闯红灯是非常危险的，你是一辆真正有用的小火车，看到红灯就应该停在那里。 听了胖总管的话，亨利埃塔得意地看了看詹姆士。这下火车头詹姆士没有脾气了，他小声地说， 我对不起托比，还有你亨利埃塔。 亨利埃塔故意说，嘿，声音太小了，听不见呢。詹姆士只好大声地喊， 对不起。 胖总管请来了维修工人，工人们爬上信号灯架子，用很短的时间就修好了坏掉的信号灯。安全员先用小旗子临时指挥小火车们一个一个地通过了火车站。从这一天开始，小火车头托比再也不害怕纳普福特火车站了，他终于找到了找信号灯的诀窍。虽然他的年纪是有点大，他是一辆很老的蒸汽火车，但是他喜欢学习新的知识。就像托马斯说的那样，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方法的小火车都是有用的小火车。 怎么那么大的风啊？ 哎呀，楼下怎么这么吵啊？ 那边怎么一坨坨的黑烟呢？怎么回事？ 对呀，刚才街上为什么传来这么奇怪的声音呢？ 爬窗户看看。 看看，打开窗户。 快看啊！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好像有很多辆车。 好像那些车的声音特别的大。 是的。 他们在干嘛？ 他们好像避着谁快吗？ 街头赛车。 这很刺激啊。 但是这个是不安全的。 那也是。 而且这个是不合法律的。 那也是。那该怎么办？ 怎么办？ 打电话报警。 打电话报警吧。 对。 喂。 喂，你好。 是警察叔叔吗？ 是的。 我们楼下有很多人在赛车，他们的声音特别大，而且我们觉得这样很不安全。 是的。确实赛车是不合法的。 我们是幸福小区，请你快来吧。 哦，那我明白了。你们楼下正在拍一个电影，叫做《赛车的故事》。 是这样啊。 是的。请您注意安全，先不要下楼，谢谢。 好的，再见。 他说什么？ 他说正在拍电影。 拍电影？ 对，赛车的电影。 是吗？那我可以成为大明星吗？ 你想去赛车？ 是的。 兔子赛车？ 我跟赛车比比看谁更快。 我觉得这个倒可以。 原来有龟兔赛跑，我跑得比龟慢。 车兔赛跑， 我一定 跑得 比 车慢。 快。 你想跑得比汽车还快。 是的。 不过唐耳朵，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说。 就是在街上绝对不能够开那么快的车，因为很危险。 我也不会开车。 这样吧，我下午带你到郊外的赛车场去跟赛车比一比吧。 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爸爸在院子里的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呱呱，非常生气地对呱呱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学习啊，光惦记着看电影，我来十回有九回都在这儿看着你。哼，呱呱听了爸爸的话，马上补充了一句， 我还比您少一次呢。 周末，呱呱的妈妈领着呱呱去游览名胜古迹，儿子非常好奇，眨眼睛就跑得没影了。妈妈非常着急，好不容易才在一个雕像后面找到了呱呱。呱呱的妈妈就吓唬儿子说，哎，告诉你啊，别乱跑，听着没有，看这什么地方啊，这有鬼，知道不知道，有鬼，你别乱跑了，听着没有。呱呱听了以后拍着手就笑了，他对妈妈说， 我才不怕鬼呢，你常说叔叔是烟鬼，婶婶是小气鬼，我天天跟鬼在一块儿，还用怕吗？ 呱呱在看妈妈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聪明的一休》，爸爸这个时候问呱呱说，呱呱啊，你说一休他为什么聪明呢？嗯， 因为他没有头发呀。 哎呦，头发和智慧和聪明的脑瓜它有什么关系呀？ 你不是说妈妈头发长见识短吗？ 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呱呱家里买了一个大西瓜，一家人正围坐在桌子边吃西瓜。这个时候呢，呱呱向爸爸提出了一个问题。呱呱问， 爸爸，是瓜都能吃吗？ 爸爸回答说，是的。呱呱又问， 那傻瓜也能吃吗？请问怎么吃？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石景山区金娃娃学校的严和初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你去问太阳。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太阳，我是有两个，一个太阳在那头，一个太阳在这方，那头的太阳挂在天边，这方的太阳落在山上。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月亮，我是有两个，一个月亮是被天狗咬了一口挂在树梢上的，一个是十五的月亮圆又亮。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你去问太阳。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太阳，我说有两个，一个太阳在那头，一个太阳在这方，那头的太阳挂在天边，这方的太阳落在山上。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月亮，我说有两个，一个月亮是被天狗咬了一口挂在树梢上的，一个是十五的月亮圆又亮。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